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1集，初会生乱下。二言宫的人背生虎啸，惊得纷纷摔下马。这就是众人看到的花一尘笑得直抖，其余江湖人也等着看二言宫的人怎么把颜面找回来。小四子这会儿回过神来了，就抓了抓小五的耳朵，小五立刻变成乖猫，回头蹭小四子。小四子按着小五的头，仗着胆子跟二言宫的人说话： 他不咬人的，很乖的。 楼上长孙瑶扒着窗户直蹭， 好可爱。 其实严行明也觉得小四子挺可爱的，还有些呆，不过小五不走，那些马不敢过去，场面就僵持住了。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花一尘又开口了： 小宝贝儿，你带着老虎先让一让呗，你们等着落，二言宫的人不敢过去啊。 众人又一阵哄笑。小四子觉得倒是还挺有道理的，小五可能吓着人了，他可不知道什么江湖人丢脸不丢脸，就乖乖跟对面的人道歉，然后拍拍小五： 小五，我们去下边。 小五见小四子让他让，那就让呗，反正他也不是诚心要挡路，这桥就这么点宽嘛。于是小五驮着小四子准备让道，二言宫的人则是皱眉：这明天传出去，铁定变成他们二言宫被个小孩和一只老虎吓得不敢过桥，这不是叫人笑话吗？谁丢得起这人？这时严行明身后穿着一身黑、长相有些寡淡的严天俊上前一步，他抬手抽出匕首，对着小五的脑门就扔了过去： 恶虎挡路。 众人都挑眉，严天俊心狠手辣且脾气急躁的名头在外，果然传言不假。严行明皱眉，严天禄想阻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。小四子一惊，不过那飞刀还没碰到小五，就见斜刺里突然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窜了上来，一个还带点稚气不过中气十足的嗓音喊了一句： 哪个像火警？ 随着那一嗓子，那个身影落到桥头，飞起一脚将那把匕首踢了出去。严天俊一皱眉，抬手接住自己扔出去的飞镖。众人也是一惊，好快的身法，以及等江湖人看清楚都感觉诧异。就见桥头的栏杆上站着个十来岁的小孩，一身黑衣，瘦高，小麦色皮肤，眉目俊朗，五官深刻，有些像外族或者混血。那小孩一脚踹飞匕首，转身站定，一气呵成，且听声音内力不低，这才几岁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在场江湖人不少，众人脑中同时闪过的想法几乎一样，这娃娃是练武的好材料啊。 小梁子，可算看见个认识的人了。 来的可不就是萧梁吗？小梁子等姐姐们煮完了饺子，就拿了两碗回来，准备和小四子一起吃。可是到了屋里发现一个人都不在，连小五都没在，于是小梁子就找开了。这会儿迷路的展昭也被夭夭成功带了回来，以及洗完澡换完衣服的白玉堂也风度翩翩地回来了。众人满院子一找，小四子丢了。白玉堂赶紧找人问：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，好像是看到小五背着小四子跑出去了，太快了，我也没看清楚，还以为眼花。 这下展昭和白玉堂可傻眼了，一想到公孙要是回来发现儿子没了，估计要咬人。小梁子已经奔出去找了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分头出门找。小梁子跑到城里正找小四子呢，就听到小五一声虎啸，于是他就蹦上屋顶窜过来了。萧梁也是被赵普带的， 霸道又护短，再加上他萧家祖传的狼袖，一见有人对着他家锦儿扔飞刀，牙就呲出来了。 你谁啊？要不要脸？这么大个人欺负小孩？ 严天俊言语不多，性格阴郁。今天二严公也是无妄之灾，先是傅公主对付老虎失手，再是二师兄被个小孩踢了飞刀，要是不找回面子，以后看来是不用混了。此时那些围观的百姓和江湖人早就不管杂耍和彩头了，都看这边的热闹。酒楼里的江湖人全部聚集到了窗边，都议论着这俩孩子是谁，看着不是普通人家的小孩，然后那个黑衣服小鬼的轻功好厉害。有些懂行的就觉得小梁子刚才抽水过来的那招不是一苇渡江吗？这是要疯啊，什么小孩竟然会这种轻功。小四子见小梁子似乎是要跟人家打起来了，就拽了拽他衣摆。 小梁子，爹爹呢？我们去找爹爹去吧。 萧梁伸手摸小四子头，知道他刚醒可能糊涂了，就跟他解释： 锦儿，我们到苏州了，先生和师傅买药材去了。 哦。 小四子倒是明白过来了，然后拉着小梁子的手也从小五背上下来了。 小梁子，我们回去吧。 萧梁拉着小四子白了严天俊一眼，那意思算你走运。严天俊皱眉，而就在此时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： 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中原人。 众人循声望去，就见在桥的另一头围栏边靠着一个年轻人。此人一身淡紫色的长袍，外罩白纱，二十多岁，样貌端正，就是脸稍稍有些长，下巴正中间有一颗痣。在场江湖人都一惊，这是骆家寨的寨主骆满金。骆家寨门派极大，人也多，大宅位于洞庭西山，拥有太湖上近半的岛屿，势力庞大。骆满金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江湖地位很高，功夫好，也有钱有势，就是听说性格诡异。他与裘天交情很好，竟然亲自道贺，可是给足了面子。严行明皱眉看着骆满金，四大门派之间关系都不好，骆满金自然不会为他们出头，添乱倒是有可能。 你刚刚那招轻功谁教你的？ 骆满金靠着柱子笑着问萧梁。小梁子一挑眉，早前赵普用最糙的方法教过他怎么分辨好人和坏人，概括一下就是笑起来很顺眼的就是好人，笑起来很不顺眼的多半是坏人。于是萧梁很爽快地将他划归为坏人。小四子见人越聚越多，就藏到萧梁身后，众人都觉得有趣，这俩小孩一个文静乖巧胆子还小，一个嚣张霸道谁都不怕。萧梁挑眉看骆满金，骆满金挡着路，似乎是不想让他们走。 这只黑虎也并非中原生的，莫非你们都是外族？ 小梁子别看冲，人可不傻，他知道那人是撩拨他说话呢，想他自报师门什么的。萧梁心中有数，他师父是赵普，赵普不是一般人，江湖人嘴巴最臭了，还喜欢传闲话，万一传赵普的徒弟带着老虎行凶什么的，给他师父添麻烦。小梁子也是跟欧阳他们还有魔宫一众人混久了，滑得很，就对骆满金就一笑： 我师父可厉害呢，说出来怕你吓着，你功夫看着也就一般，哪个门派的？ 这小孩竟然说骆满金功夫一般？ 可不就是一般吗？我见的高手多了，天尊英侯你们见过没？ 骆满金呵呵呵地笑了三声。众人都替萧梁捏把汗，认识骆满金的人都知道，他这么笑的时候就是要使坏的时候。这骆满金也不能说是坏人，四大门派都是名门正派，但就是他性格怪异， 大概是对萧良的师傅有些兴趣，洛满金觉得对方功夫应该很高，无缘无故跑来苏州府，最好是能引出来打探一下。可是就在众人屏气凝神等着下边怎么发展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声音悠悠传来： 这苏州府就是热闹啊，啊，淮扬菜哪里好啊？有馆子推荐吗？想吃文思豆腐和蟹黄包，扬州炒饭和秦淮八珍也归苏州吗？ 众人都一愣，这声音哪儿来的？洛满金也是一皱眉，而与此同时，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了一个人，正溜溜达达走上桥，一身红衣，一头黑发，年纪轻轻，样貌那个灵啊，跟这青天碧水一样灵，大眼睛猫嘴含着笑，背着手拿着把黑色的古剑，悠哉悠哉，不紧不慢。洛满金看着来人就有些怔愣，良久吐出一句： 真是稀客。 萧良瞄了一眼，晃悠上来的可不就是展昭吗？小四子更开心了： 萌萌， 都怪那耗子家里太大，拐弯太多，迷宫一样。 展昭边伸手摸小四子的脑袋边埋怨。萧良和小四子都望天，难怪不见人，原来又迷路了。楼上江湖人也都盯着展昭手中的剑看，有认识他的，也有不认识他的，但是基本都认识这把剑巨缺，所以展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